第二节大飞直播改名啦，叫限人限事限情。咁头先呢就讲咗啲限事啦，即係讲咗啲生意上今个礼拜见到嘅嘢啦。咁限人啦，咁就我啦，我就限人啦，其实真係唔得限，不过就话希望会做到限人啦。咁因为呢巴打台会转一转啦，个形式啦，而家呢就我就能力所及，因为我哋呢啲真係读得书少，好多嘢呢真係唔识。咁而家呢就同人哋傾緊呢，就想将巴打台呢就承包咗出去。咁就变咗呢就节目都可以我悭返啦，咁唔使做啦。咁星期二得到呢，咁我又新闻触角又唔够。咁等阿Tony Choi发落，咁可能又可以做返个真係闲人啦。因为即係长期都个人呢真係七十一唔止呀，係忙嘅。咁我自己本身呢就会返大陆做啲嘢，咁呢就要做四小宝嘅，开始做一啲分销嘅事情啦，同埋展览会啦，嚟緊都好多嗰个嘢搞。咁另亦都呢就做直港珠澳呢个车牌呢件事呢，咁呢就联络返啲旧拍档有旧朋友又好啦，咁佢哋呢就用一个相当低嘅价钱呢，就喺保税区租一个写字楼俾我，福田保税区。咁呢佢话大肥你过返嚟啦，咁得闲无事走过嚟飲茶，咁俾你落脚啦。咁平真係好平。即係香港呢，唔好香港大陸呢，佢收我個價錢呢，做寫字樓呢，裝修呢，搞掂晒呢，都唔等於喺福田區租個單身公寓一房一廳，或者嗰啲農民房啦，或者宅基地嘅價錢都仲要比寫字樓貴。咁傾開，咁可能又將地盤嘅嘢就開始好多合同呢，過往嗰半年呢即係傾落咗好多，咁而開始慢慢呢就開始簽咗約之後呢開始見到形啦。咁做地盤啲嘢呢可以交得低。咁呢就希望就試下再返去保税區深圳嗰邊啦，睇下有冇機會做另外一啲嘢啦。咁呢就拍档啦，肥龙啦，咁阿黎生话佢哋都想尝试下再去辣搞。咁呢肥龙系一个好出色计数嘅人，即系唔系我哋之流。第二呢佢对呢大陆嘢好敏感。咁平时倾偈都知道啦，睇嘅睇法呢同我虽然有好多唔同，但呢佢系醒嘅，即系唔系我呢啲啦。所以我做好多嘢佢都提我嘅。提点我啦，咁做好多咁亦都希望呢将四小宝呢啲呢就有个喺深圳有个斗呢有个点啦，就推广去，因为做国内嘅营销啦开始。咁而家搞緊啲卫生证啊各样嘢，咁就上去啦。咁呢所有嘅事业都一步一步啦。所以我做呢个台嘅时候我讲得好清楚，围到皮我加两万，围到皮嘅我又加两万，再围到皮嘅即係又搵到够皮我又再贴两万出嚟。咁卒之呢就用咗七八个月嘅时间啦，咁就真係见到啲成效啦。咁其实大肥商圈又好，大肥直播都係想讲一啲关于生意上嘅嘢，咁但係做咗咁耐，譬如好似泰国米咁啦，转身包装，咁就17张嗰啲泰国嘅证明文件呢就到咗我度㗎啦。咁呢可能呢一次呢我就听日啦，或者下个礼拜一啦，因为呢我唔想喺星期二得到做广告。因为呢我要卖，我想做一啲健康嘅嘢，但我唔想影响其他主持。是我自己心目中所做的。咁虽然呢Raymond Wong 啦，即係芒向片執部嗰班就同我讲，佢话唔怕啦，嗰啲人鍾意亂咁噏。即係呢如果你闹我真係觉得冇所谓，或者你 事实又好唔系事实都好啦，攻击我就好，但我唔想咧牵涉到其他嘅节目主持，咁啊唯有自己努力啲咯吓。咁咧亦都多谢先人啦，佢哋同我讲，佢话我哋其实唔介意吓，因为咧大肥你冇收入，我哋又冇粮出，咁多谢先人啦。咁先人仲会做完十三七节目之后咧，佢都有啲新发展嘅喺个台度，咁啊倾紧啦。咁啊荣少咧就要荣休啦，因为佢咧忙，咁佢谂住做完十三七之后咧就停咗个节目，咁啊个历史节目就冇咗，咁唯有咧就又再谂多少少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啲人系想做一啲休闲性嘅节目去睇啦，咁做节目好简单，亦都有一个。唔知算唔算系网友啦，其实都网红嚟㗎啦 ,KOL 嚟㗎。咁呢就自己制作节目啦，虽然唔出样，但佢又唔出声都啦，但佢鍾意喺人哋节目嗰度呢剪片，左剪片右剪片呢，跟住呢就搭埋一度呢，跟住呢就做二次创作嘅。咁呢佢呢就同阿 Albert 呢就喺网上呢 Facebook 朋友，咁佢呢就讲嗰啲事。佢话呢你巴打台或者星期二得到嘅 view 唔教。咁呢你要做节目应该咁样做，闹人就有 view 㗎喇。好似佢咁闹人就有 view 㗎喇。啊数人就有 view 咁。咁 Albert 呢就尋日同我傾㗎嘛，可唔可以调整个方向啊咁。咁我都明白嘅，因为有样嘢叫爆。一爆一百几十万秒或者几十万秒，十零万秒。咁我哋呢就想做节目呢就细水长流，慢慢积聚一啲客。所以我哋点解话唔收费，就係想办法积聚到一啲客，大家嚟参与星期二得到又好，巴打台又好啦。我哋做节目讲真话啦。我即係唔係话呢位仁兄唔讲真讲大话，唔係。係即係话每一个人嘅风格形式都系啦，咁啊，我哋不停喺度谂啦。咁啊，曾经做过啲后生仔嘅片啦，但系唔系好成功啦。咁而家咧，譬如我哋想将巴打台转做一个杂志形式，系样都有。咁啊，为老中青嘅，咁啊，同紧个靓女倾紧，咁佢咧就早两日嚟咗，咁啊倾咗好夜啦，咁啊，好多人呢喺香港或者喺大陆将啲时间呢去做一啲喺我眼中呢系冇乜价值嘅嘢。咁我嘅眼中咋。咁但係呢，如果你将你自己嘅时间运用得多啲，去做得好啲，咁可能呢对人啊对事呢仲有啲帮助。我哋而家做緊嘅健康产品啦，呢啲唔係卖广告㗎。咁呢就有两个人呢做咗节目，有两个人嚟。咁呢第一个呢就係嗰个叫即係有个银屑症嘅。咁好严重，成块面都花晒。啲手脚呢我第一次见佢拗到出血啦。咁呢就我哋赞助佢啦。咁食咗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啦。咁呢就每一次见佢嘅，见咗佢两次啦。每一次见佢咧，佢都好转好多，尤其块面咧冇甩皮啊，同埋咧成块面咧红得好似关公咁咧，就变咗调整咗啊。咁另外啲手脚咧拗到出血嗰啲手脚咧，就结咗疤，同埋啲皮肤嘅肤色咧系白咗。咁寻日见到佢咁好开心啦。咁但系我哋咧，虽然我哋赞助佢食咧，就希望佢有个条件啦，咁点解呢啲条件呢，就係话唔好出晒全个样，即係可能嘴下低啦，同埋啲手脚位啦，咁呢就希望呢，第一我哋推广，咁佢有得益啦，咁可以尝试下我哋做緊呢啲咁嘅健康食品啊，植物提取物会唔会帮到佢啦。第二呢，我哋就希望呢用佢呢个个案呢赞助佢呢，令到好多人呢相信咗呢套咁嘅皇室疗法，英国嘅皇室疗法，去做更大嘅 你话中做更大市场都啱，但系帮到更加嘅多嘅人，可能仲系重要啲。咁啦，咁啊见到佢好开心，寻日嚟，咁啊今日咧就啱啱好咧就翻到网台，就即系而家啦六点几，咁呢个节目都今晚出街噶啦，咁咧就啱啱好有个靓妹咧。靓女啦，咁同阿妈上嚟，佢话有冇得赞助啊？咁一睇到佢咧，佢湿疹得好严重，成个面啊、成手啊啲皮已经咧硬化，咁啊好瘦好细个咁。咁我就讲翻我条件啦。咁我话咧，第一个靓女愿唔愿意先？愿唔愿意先？如果佢愿意嘅，手脚啦，咁我话咧可以。影个相咧，我话唔好啦，就系影个嘴巴，即系个嘴啊，鼻哥以下嗰笪地方，因为你睇颜色睇到噶嘛。咁同埋咧，你个面型轮廓咧，下半部已经够噶啦。咁我同佢倾紧，咁我话睇下你愿唔愿意啦。如果你愿意嘅，咁我哋会送一个疗程俾你，睇你食咗嘅反应系点，亦都讲咗个反应系点样，点样食法。咁佢阿妈咧就。讲啦，咁我都话啦，最紧要小妹妹真系愿意先啦，因为佢真系好后生，十零岁，咁但系睇到佢手脚咧，已经硬啲皮啊，接晒硬晒啊，同埋成身都疤痕啊，凹到，咁我亦都讲俾佢听，我话食敏迪咧会有两个效果嘅，第一，如果你咧有啲人咧会突然间好痕发晒出嚟嘅，嗰两日啱啱开始食，咁慢慢咧即系好似发咗病毒咁，慢慢。就会完噶啦。第二咧就系个肚咧会好多洗手间去嘅，开头嘅时候啊，譬如从系敏感嘅嘢咧，佢都会清干净佢。咁咧跟住之后咧会正常，慢慢会好嘅。咁啊同佢讲咗啦，咁佢都接受嘅。但系个小妹妹咧就始终细个啦，咁佢话哎呀，总唔知咧，我唔影相啊，唔成啊嗰样嘢咁。咁啦，咁我如果咁样咧。我哋未必做得到头先我应承咗嘅嘢。咁我哋话不如咁啦。你听下我哋讲。我呢就送十日八日嘅剂量俾你食。食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好咯。咁唔好影相啦。咁你认为即係头嗰两转我送俾你。你食咗觉得好嘅你返上嚟帮我卖。因为我哋做嘅嘢呢係市面嘅百分一。即係如果出面食2000蚊呢呢种咁嘅植物提取物呢我哋大概係300蚊到。咁我都咁同佢讲咁佢送咗俾佢啦咁个剂量送咗俾佢啦。咁我如果你觉得有限咪返嚟囉。咁教咗佢点啦。咁我哋都话啦唔好强迫人。啊同埋我哋希望我哋做呢啲嘢呢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头先呢同嗰个小妹妹倾偈过程呢佢喊发脾气。即係其实都知道嘅敏感到一个咁嘅情形呢个情绪都困扰得好紧要嘅。咁希望啦即係所有人身体健康啦。咁仲有少少时间啦两分钟咁讲一讲最近睇一套戏叫做与神同行韩国片好好睇。好好睇好感动好感人讲呢个儒家思想正嘅伦理嘅屋企亲人嘅重要朋友嘅诚信同埋呢助人熱情基于好多人嘅出发点咁呢套戏好好睇。但係呢有啲人好感人但对我嚟讲呢因为呢佢个节奏都相当明快变咗唔够深入呢咁呢就变咗好多位呢我觉得未到囉。但係佢有一句说话有句对白呢係令我好深刻印象。就係讲咗个男主角车太炎佢讲咗句说话就係唔好俾昨日嘅忧伤嘅悲伤啦唔好俾昨日嘅今日嘅眼泪唔好为昨日嘅悲伤而流即係昨日嘅悲伤唔好今日流眼泪即係过去咗个嘢就过去咗啦而家係重新开始 寄望香港的社運，或者有啲唔開心或者身體有狀況嘅人，因為點解咧？我有一個夥計喺超市啦，就喺上個禮拜咧就不幸啦，咁喺個車嗰度咧泥頭車跌咗落嚟，咁個肩胛骨咧就裂咗，咁而家仲喺馬加裂。咁啊，早兩日即係佢出咗事，即刻去睇佢啦。咁啊，同佢報勞保啦，我哋有都係良心僱主嚟嘅，又賣勞保。咁啊，同佢計咗條數，點樣點樣點樣。咁啊，教佢同幫佢點樣 care 嘛，安排佢啦。因為一個人揾錢用五個人，咁啊都相對吃力嘅。希望佢好快啲啦。咁啊，趕得切咧，食年夜飯啦。第二就係我本身有一個咧六十幾歲嘅司機。咁佢早轮呢就休咗三个月息，咁呢就个肝有个水泡，咁呢就医治咗，咁好咗，咁就开返工。咁佢嗰时都好担心，就问老细我六十几岁，喂我而家真係做手术点样啊，咁我同佢讲啦，我话你休息冇架子都冇所谓，总唔知你休几耐我出足粮俾你。等佢过渡到啦，点知啱啱开翻工冇几耐，佢个女就前日中风，咁佢打电话俾我，咁我话唔紧要啦，你摆低架车啦，啊去睇咗佢先，咁休咗两日，咁我寻晚打电话俾佢，点啊？因为寻晚个女做手术，咁个老师话都 OK 嘅，通咗个脑嘅血块，应该都冇乜大问题，咁我都话啦，希望啦，所有人嘅身体健康啦。啊，咁啊过一个开开心心嘅九年啦，咁啊再有少少呼吁嘅就系咧，今日星期五，听日星期六，我哋食蛇仲有四个位，咁我哋喺大飞商圈嗰度咧有讲嘅个 group 里边，咁我哋咧就喺上水嘅蛇王兴食嘅，咁啊$400围到个一个人到啦，咁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赶得切今晚出，听日报名，咁听晚嚟食8:00上水望台等啊6:30，我哋有专车接送两架，咁咧。另外2月3号、2月4号呢我哋呢就去大行。咁我哋而家呢就已经有12个人㗎啦。咁10个人成团就开团。20个人成团就仲差8个。我哋会肇庆嘅奥威斯七星级酒店嗰度，咁去肇庆之行。咁如果呢有啲人听节目呢想知道西江大学系点呢，就可以而家联络我哋。咁呢就最主要都是大行报名㗎啦。咁系咁啦，咁两件小事即系闲事、闲人、闲情，讲晒，拜拜。